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天大家如果是看这个节目的话，就知道平时我多数坐中间咁上下，但今天我就坐旁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有位嘉宾，所以他就坐在中间，就是叶长安先生，就是 Elvin 的，欢迎你先。 Hello。 系，歡迎你啊！ 兩位，你哋好。 系啦，咁當然另外仲有咧，就係 Jeffy 啦嚇，即係咁多個禮拜以嚟同我哋一齊係講呢個浩浩汤汤嘅。咁今日咧，我哋請嚟呢個嘉賓咧，其實係講一個咧好有意思嘅題目嘅。那個題目其實叫社會創新啦，係咪啊？因為咧我就知道咧，其實你哋咧就搞緊一個係一個社會創新節咁樣樣，係嘛？係。係啦，就會係喺呢一個係九月嘅下旬， 9月27號至到10月6號。 是啦是啦，咁总共十天是咪 十日。 十日嘅冇错啦。咁其实啦，社会创新呢个题目呢，就同我之前呢喺呢个节目入面讲过一个题目呢，都系息息相关嘅。咁大家仲可能记得啦，我系讲过呢个社会企业啦呢个问题啦、或者嗰个题目叫做社会企业带嚟嘅希望咁样。咁但社会创新呢其实好多时都会同社会企业相关，但即系听起上嚟呢可能应该仲阔啲系咪应该仲阔啲咁样嘅。咁讲真呢、這个名字本身都几创新啦，系嘛，即系英文 social innovation。咁究竟其实系乜嘢嚟嘅呢咁样啊，今日非常之好啦、直情呢就揾到一位专家呢就上嚟呢就同我哋正式讲解一下，就系乜嘢叫做社会创新，咁同埋佢同呢个社会企业又有咩关系呢咁样。不如呢个时间交俾你啦 ,Elvin。 嘿，我咪大家倾下偈啦。 好， 我諗我第一樣嘢想首先承認嘅就係、我哋喺大學有一個部門，就而家就係研究緊咩叫社會創新啦。咁、其實呢我哋都做咗一啲功夫，例如我哋之前同另外有啲請返嚟外國嘅學者一齊做咗研究。咁、就譬如翻下書本先啦，咁就揾咗百幾個唔同嘅定義咩叫社會創新。 百幾個。 咁最尾呢就我哋即係選咗大約40個出嚟，就比較有代表性。但點解要選40個呢？因為我哋就唔即係冇辦法再去減少佢啦。咁、就證明咗呢、即係頭先阿李博士講呢個比較新嘅詞匯呢，即係社會創新呢，其實一句講曬就眾說紛雲啦、即係大家喺唔同嘅界別，可能有啲係傳統係做文化創意嘅，有啲係商界或者係投資嘅，或者有啲係做工程嘅，當然都包括一路做緊社會服務㗎啦。佢哋每個人呢都會有佢自己一套嘅即係解釋唔同 interpretation 究竟咩叫 social innovation 社會創新。所以你問我呢，第一呢我唔夠膽認專家，因為似乎呢、這個即係咁有趣新嘅領域呢係未有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講法，究竟可以三言兩語就講咗咩社會創新。雖然有好多人就用唔同嘅方法就去解釋緊呢件事啦，但頭先啱啱講緊呢一個闊度呢，亦都同時間可以有少少俾到少少危端，社會創新個特點係咩嘢，就係呢似乎佢係一個觸及咗好多唔同嘅知識領域啦，或者唔同嘅專業啦等等嘅一個咁樣嘅範疇。可能佢所以未必係一個好即刻俾人覺得好專業嘅範疇，唔係傳統嘅專業範疇，而正正係將一啲舊有嘅唔同嘅知識嘅領域呢，佢喺中間嗰度衍生出嚟，所以先令到咁多人有興趣。咁所以大學而家亦都係幾好玩，就係我哋有個新嘅大樓啦，咁跟住呢就俾咗一層，就做咗一個叫做社會創新設計院，咁就係、又攞咗少少賽馬會嘅資助， 冇錯， 咁呢就做咗一啲叫做開荒牛嘅工作，想睇下究竟即係如果喺大專學府呢、這個即係呢個高度的話呢，社會創新其實可以即係帶嚟一啲咩新嘅衝擊，包括喺學校入面啦，包括對於年青人即係學生啦，亦都睇緊譬如大學如果想同個社會有更緊密嘅聯繫的話，你知道我哋好多年都成日會俾人救病話係象牙塔㗎啦。 喔、咁呢樣嘢嚟講啦，咁多間大學應該係理工大學最出名㗎啦，即係同呢個工業界呀吓 同埋 聯繫係最緊密㗎啦。 同埋希望社區亦都係更加連密、你可以想像下其實 喺地理位置上面咧，理工其實係最即係中心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其他 地理啊， 係佔地理，其他通常即係當然好多其他嗰啲校園 campus 啦，就好優美嘅，中大出咗名啊，港大都真係好多樹木， 科大啊咁啦， 係啦，但係理大咧就最個特色就係喺正隧道口隔離，又黐住尖沙咀咁樣。 我哋英文有個字嘛，叫做係嘛 ，town and gown 啊嘛，係嘛，或者 gown and town 啊 ，gown 就係你著嗰件咁嘅袍啦，特別係畢業嗰陣時啊，有咩禮儀著嗰件啊，咁就代表象牙塔。但係 town 咧就即係話即係喺正嘅市中心，就即係代表深入民間啦。 所以我哋而家就係希望透過即係一啲新嘅方法，例如係即係社會創新嘅一啲工具等等咧，就幫大家可以走入去個城市入邊。 首先我要補充返少少先啦，唔好意思，其實我都未正式介紹啊 Elvin 呢，即係而家嗰個職銜呢，因為佢而家嚟講呢，剛才佢講到呢嗰個大樓呢，講真係啱啱呢就冇幾耐之前，個零月之前呢，我就去咗理工大學呢有個綜藝館呢，就係睇十八樓詩作嗰個話劇啊，即係黃秋生啊、蘇玉華咁樣㗎，咁好好睇啊。咁但係呢，即係嗰次我都冇去咗理工大學，我諗大半年左右啦，我間中有去嘅，但係呢即係嗰陣時冇遺意，即係突然間呢一上到去個平台嘅時期呢，嘩眼前為之一亮喎，點解有一座咁樣嘅大樓係咪平地拔起，而且呢嘩個形態呢係非常之所謂前衛嘅，或者好未來有未來感嘅 ,futuristic 我哋所謂係咪。 我講少少個歷史呢，其實嗰個大樓去到即係今年叫做可以正式啟用啦，其實都掙扎咗七年時間嘅。 七年咁耐。 咁七年前發生咩事呢，就係我哋做咗一個國際嘅建築競賽。咁其實好多最頂尖嘅國際級嘅建築師去比賽，咁最尾呢個係選咗出嚟嘅方案嚟嘅。咁呢個亦都可以，首先我就唔同呢個叫做知名嘅建築師賣廣告啦，佢其實係第一個贏叫做建築諾貝爾獎一個叫 Pritzker Prize 嘅女士嚟，第一個女士去贏呢個獎嘅。咁呢就我唔同佢賣廣告啦，但反而我想講即係大學做呢件事，其實我本身我覺得最大 impact 呢，就係其實香港呢如果對比好多先進國家嚟歐洲等等呢，其實好多時政府或者公營機構亦都包括私人呢都唔肯搞即係建築嘅比賽嘅，令到其實好多年輕人。咁七年前我哋都算係搞第一個係即係幾好嘅，但最緊要啦，因為比賽你平時可能你問啲建築師係有好多嘅，好多我哋嗰啲叫 idea competition， 即係就係俾概念嘅啫，真起呀都係唔係俾你起呀，係俾你開心下咁嘅啫。但係依個係真係你中咗標就真係會起出嚟。 就會起出。 咁因為個挑戰性係比較大嘅，所以你點解眼前一亮，就係其實佢設計嗰個擺咗好多心思啦，佢亦都唔係一個好典型好 conventional 好一般嘅建築嚟嘅。通常即係你無論係承建商或者係嗰個 client 呢，即係個客户呢，即係喺我哋呢個 case 講緊係大學呢，見到係叫做簡單講頭痕嘅，即係呢棟嘢係咪會好多即係uncertainty 㗎，一個成本啊、建造個方式啊、技術等等等等。咁好多時要有一啲有承擔嘅即係單位先至會肯做呢樣嘢啦。咁我其實都幾高興我哋即係最尾真係做到出嚟。咁同時間又叫做冇用多咗公帑啦，因為賽馬會係因為賽馬會 俾咗工程冇乜延 誤，俾咗一啲額外嘅贊助我哋等等， 準時交貨。 係咁啊，遲咗少少啦，但係趕得切開學，趕得切開學。 嗱咁啊，講一講咧，其實呢一座咧就叫做賽馬會嘅創新樓，係嘛？不過咧，你哋就喺十二樓咧，就你哋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創意設計學院係咪啊？係啊，咁當然 Elvin 咧就係呢個學院嘅總監嚟嘅，係嘛？咁樣咧就講一講咧，不過有少少真係想問冇人法啊，得個好奇心咧純粹，即係因為咧，其實我睇落去咧，可能唔知係咪錯覺定咩咧，覺得佢好似有少少好似真係斜斜地咁樣嘅喎，唔係水平嘅喎，咁可能呢個咧就係呃你嘅，即係佢個外面嘅包裝就斜啦，但係入面咧應該全部都係水平嘅。咁我呢、這個因為冇入過去啊，呢、這個估得啱唔啱啊？ 嗱，其實咧佢每一個樓層個樓面，即係我哋地下行嘅地方咧，當然就大部分都係平嘅， 大部分都 係平的，雖然有好多喺室內咧， 都係有啲高低起伏，令到空間更有趣。哦、但係啲牆就全部都係斜的， 都係斜嘅。 所以斜係真係斜嘅。 嗰個係真嘅，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好多年前咧就去過英國咧，諾丁漢大學啊，即係 Nottingham 咧，佢有一個咧就叫做係 Silver Jubilee 啊，銀禧紀念嘅校園咧個校舍咧。因為外國你知大學有好多唔同嘅 campuses 啊，係嘛？咁其中有一個咧，哇！佢就係一個又係應該都幾知名嘅建築師咧。咁就起咗喺佢周圍係有水啦嚇。咁但喺嗰度咧，佢就起咗一個咧係倒轉咗嘅圓錐體嘅一間圖書館。 嗯， 咁樣咧。咁我入過去㗎，即係我嗰度係探訪嗰個大學啊，好幾日喺嗰度住啦，咁樣我就成日行個圖書館咧。但係個圖書館咧真係咧，佢原林朵咧，佢入面咧係冇一層係正式係平嘅，佢全部都係一個螺旋形咧，一路咁樣行上去㗎喎。當然咧，頭先你咁講啦，有啲地方即係細面積嘅咧，佢都係俾翻個少少個平嘅面積你。但係嗰個咧，嗰、那個行過個部分咧，就真係全部都暗斜，一路揼揼唔跨咁上去嘅。咁我自己開頭真係好唔習慣嘅，係嘛？我就話睇就好睇啦，但係好似唔係好實用喎，咁樣樣係嘛？咁好多時咧，即係建築學嚟講咧，就係一個挑戰啊！你點樣能夠咧，又哇，即係完全係創新啦，或者係叫出格啦嚇，前衛啦。但另一方面咧，又要實用至得㗎，係嘛？ 這個其實另外一個。我哋通常如果讀建築嘅即係經典嘅例子，就係紐約有一個叫 Guggenheim。 哦 ，Guggenheim 嗰個係好出名啦，係啦， 佢就配合到你頭先講功能上同埋佢本身嗰個空間上依兩樣嘢、嗯，因為通常我哋睇。嗰、那個一個展覽嘅時候咧、通常係有一個次序噶嘛，咁係一個經驗嚟噶嘛，線性噶嘛，咁所以佢就將即係平時嗰條叫 RAM， 即係嗰條長廊咁樣咧，就斜落嚟，即係你咪一路好薄，唔係特別斜嘅，暗斜慢慢行落嚟，就同時間睇埋個展覽咁樣，咁所以依個兩方面，剛才講話美學同埋嗰個功能配合得好 咯，都配合得到，係嘛？咁當然另一個咧，都想介紹大家咧去睇下嘅。如果大家去咗澳門嘅話咧，就去澳門科學館。澳門科學館咧嗰、那個其實都係圓錐體，不過佢咧就冇嗰、那個Nottingham 大學嗰個咁誇張，就倒立嘅圓錐體啊，佢就正圓錐體嚟嘅。咁但係入面咧其實都有一個螺旋形暗斜嘅，係咁樣俾你行嘅啊，雖然唔係好長嗰條路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唔好差得太開啦，就翻翻嚟咧就嗰個社會創新呢樣嘢。咁不如讲下你呢一方面即係嗰个嘅背景啊或者你个经历系点啊。 好啊其实我想讲呢几有趣嘅就係、是、嗰、那个大方向呢就係、是即係香港今時今日啦，咁、當然遇咗好多矛盾啊好多 tension 啊咁樣同時間就發現原來公民社會好多人就會走出嚟可以做多啲一啲嘢。咁我相信包括大學都係覺得點樣可以做多啲呢點樣我哋唔只係傳統嘅教學同埋學術研究就夠呢可以再做多啲即係幫到個社會呢咁樣。咁所以頭先講話博士講我哋嗰個名稱叫做 你叫 Eddie 得啦。 OK,Eddie、 okay, 啊。Eddie。 社會創新設計院呢其實呢就幾有趣呢我哋係黐住設計學院係佢一個夥伴咁樣嘅。咁但係設計學院呢就係、是、做緊傳統教學研究。而我哋呢其實係唔係俾一啲 degree 俾啲學生嘅。我哋其實係大學特登設計出嚟呢係做一啲大學同埋大學以外唔同機構包括啲 NGO 啊包括啲公營機構啊一齊合作做一啲真實嘅項目係要落實嘅。第一。第二呢我哋係想做一啲跨界跨知識領域嘅一啲項目、所以我哋喺內部呢就統籌喺大學唔同嘅學院學系去組織呢啲咁樣嘅即係混合嘅一啲team 呢啲團隊呢去做呢啲項目嘅、所以對內同對外呢都幾緊要就係我哋講緊係走出自己而家本身嗰個領域嗰樣嘢咁呢個其實如果大學做一樣嘢都幾大膽嘅因為你知道傳統上就算大學要同出面合作的話通常都是會放咗嗰個項目俾譬如你呢個適合工程學院嘅嗰、那個可能適合人民學院嘅、另外一個適合商學院嘅等等就用返佢本身既有嘅範疇去處理、但今次呢就想走出去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社會創新其中一個幾緊要嘅精神而大學肯做呢樣嘢呢我覺得係一個 挑戰嚟，其實對於就算自己本身嗰個結構嚟講。 嗱，但係咧，我諗即係所有啲聽眾或者觀眾咧，即係睇到咁耐、聽到咁耐咧，都可能仍然都覺得仲係好似比較虛一啲啊，即係好空泛，因為暫時我哋都未有講到任何一個實例，一個具體實例嚇、就點樣為之社會創新咁、樣咧？就 Elvin， 不如你可唔可以即係嘗試舉一兩個即係實例好唔好啊？喂，仲有 Jeffy， 嗱，你啊隨時啊，亦都係咯，你有乜嘢嘅疑問咧？嚇、或者有乜嘢嘅我覺得唔係太明咧，就隨時問嘅喎、我哋有嘉賓，我相信你絕對唔介意嘅、即係盡量會回答。 係一齊 jam 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好好奇 嘅啫。喂，其實嗱，好好啊，實例的話咧，我頭先講眾說紛紜啊，我抌好多例子出嚟、我諗覺得可以大家諗下嗰樣嘢係咪應該叫社會創新？我唔想話我哋覺得係咩社會創新啊？啊，比如咧，我哋身邊成日會出現嘅，譬如好簡單平安鐘，之前即係。我覺得對好簡單嘅一個產品連住一個即係服務嘅系統，咁其實佢其實透過創意人設計，跟住做一樣嘢，其實成本好低，但係其實幫到好多人嘅，佢嗰個效益亦都好大嘅。係依個有啲人講話，誒依啲係咪社會創新咧？咁啊，再舉一啲例子，譬如電動車之算，咁佢亦都唔係話。直接講話佢係咪 profit making 定係牟利定係非牟利嘅？佢根本就肯定係一個可以牟利嘅產品啦。但係佢除咗牟利以外咧，其實係將本身我哋慣性嘅一啲即係模式咧係提升咗，即係啊，譬如即係當然對環境啊各方面會好咗。咁啊，依啲會唔會係社會創新咧？依啲係一啲人考慮嘅點。咁除咗你話一啲實物之外。好多人如果譬如好簡單你走去 Google 就算啦吓、Google Social Innovation， 好多人會舉啲經典嘅例子，例如係喺南亞啲人做即係我哋叫做 microfinance 咁樣就算，即係唔係借錢俾有錢人，係特登借錢俾窮人嘅。咁令到當然啦脫貧等等啦吓，咁佢有一啲唔同嘅financial 嘅 model 喺度，唔同嘅模型或者方式或者工具去幫到佢哋做一樣嘢嘅。咁呢啲就會唔會係社會創新呢？即係佢已經唔係一個實物嚟㗎啦。咁最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你如果睇返啲即係學術嘅一啲研究呢，其實喺即係金融海嘯之前呢，有好多嗰啲學術雜誌都講 subprime mortgage。次案是一個社會創新嚟喎，因為佢係將令到一啲本身冇能力去負擔一啲比較高質素嘅生活嘅人，即係買間大屋、靚屋咁樣嚇，佢應該本身唔係 afford 得到嘅，但係經過佢啲財技之後咧，就可以變成 afford 得到。咁啊，依個其實好 wonderful 嘅事啊，係咪先？咁不過真係爆破咗之後咧，就冇人再講啦。但我想講咧，社會創新咧，同世界上所有嘢一樣咧，即係。聽落去，當然我哋都希望佢係正面可以即係改善到我哋嘅生活嘅，但有陣時都可以有個 evil side 嘅，即係未必一定一定係好嘅，都係一個實驗嚟嘅。 哦，當然，其實所有好多呢咁樣嘅投資產品啊，嗰啲衍生工具啊，都係創新啦，嗰啲叫 creative finance 啊嘛，係嘛？原來咧嗰啲 creative finance 最後變咗係 destructive finance， 係嘛？好啦，咁但係既然你頭先都提到啦嚇，譬如呢一個你話南亞嗰度，基本上即係當然即係我就諗到係孟加拉嗰個所謂窮人銀行家嚇、就係 Mohammed Yunus 啦。咁樣咧，其實我都睇過佢兩本書嘅，就係、A World Without Poverty 同埋咧 Building Social Business 咁樣樣。咁我亦都咧有睇過就其他兩本關於即係 Social Enterprise 嘅書啦，亦都去過有啲嘅論壇啦，所以我就喺浩浩雙雙都有介紹過。咁所以其實你頭先提到有啲咧，就已經係屬於我哋叫社會企業嘅嘢咯嚇。咁但係你對社會企業本身你又點睇呢？實際上 社會企業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嘅呢，就係我覺得以往嗰啲定義係將佢定得太死嘅。即係而家好多時我哋見到譬如我哋身邊多啲香港嗰啲社會企業呢，咁兩類型係好唔同嘅。一類型呢就係、其實傳統嘅社福機構，跟住就將佢服務希望即係衍生出嚟變成一個叫社會企業嘅東西。咁另外一啲呢就係、一啲好微型嘅一啲我哋叫 startups 啦、我覺得中間缺乏咗個板塊，即係我想講話其實有一個好大 potential 喺度，就係、傳統嘅工商業呢，佢哋點樣可以即係喺 佢將佢哋嘅本身嗰個業務咧，去走向依、這個即係更有趣嘅方向。 嗯嗯。 咁、 嗯、 問題係而家通常就咁講啊，佢哋有嗰啲即係企業責任就講完啦、 嗯嗯。 但其實咁係低估咗社會企業嘅可能性啊嘛，因為其實好簡單。如果講翻譬如社會創新折算，另外一個啲人成日問嘅就係話 Facebook 係咪一個社會創新咧？佢、有冇可能其實佢一個社會企業咧？即係依個問題。咁、當然 A 佢就好賺錢啦嚇。咁、但係當佢睇社會企業嗰陣時候，可能唔純粹只不過係講緊佢係咪謀謀利啊等等， 或者 係講緊嗰個。Impact 其實是不是一個影響人生活模式呢會帶給不同的人啦即是譬如好像 Google 那樣剛才講過 Facebook 啦那現在我們是以前的人沒有人用 search engine 的那現在的人呢個個可能學術啊或者就算自己平時生活呢那都成日很依賴這個 search engine 啦那在 Evan 心目中會不會覺得 所以有一批的即是做這方面的研究人會從正正是這個角度去入手、就是社會創新不應該是從那一類型比較表面的一啲條件去定義，反而就係講緊話佢係咪能夠即係改變到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即係喺 social relations 嗰個方面去出發。咁呢啲多啲係有啲係社會學啊等等嗰類型嘅 background 咧。我頭先講咪話啲唔同嘅 background 嘅人會用翻佢自己本身嘅即係學術嘅根據咧，去講咩嘅社會創新嘅。咁、有好多其實會係講緊嗰個最緊要做到一啲 systemic change。一啲即係系統性嘅改變對於社會某個階層，例如將一啲本身唔走埋一齊嘅人，佢會走得埋一齊，跟住產生某一啲效益。咁呢一類型嘅，佢哋又覺得係社會創新咯。 咁但係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你而家嗰個學院咧， 係 嘛個設計創新設計院咧，其實成立咗係有一年或者一年多啲係嘛？ 一年 一年咧，咁嘅時期。其實有冇啲具體項目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嗱，我哋有幾個項目嘅，咁其實都亦都要睇天時地利啊。我哋覺得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咁譬如我舉一啲例子，可能大家比較耳熟能詳嘅，譬如我哋做緊一個項目係同花園街嘅排檔有關嘅。咁、知道之前嗰兩年就係大火啊嘛，咁、當然係一個悲劇啦。咁大家都關注啦。咁當然通常一啲即係簡單嚟講，政府會有即係一種嘅方法去處理啦，例如即係係咪派啲錢咁，佢哋可以upgrade 佢哋嘅排檔等等。咁我哋譬如大學又做咗一個即係做咗一個項目，就係我哋依個社會創新嘅設計院去做嘅，就係希望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因為當然你怎睇排檔，我哋都知政府嚟睇呢，佢就擺咗落去食環署下面。但其實佢唔只係環境衛生嘅一個問題嚟㗎嘛。佢本身其實係一個，你可以話佢一個文化遺產啦。即係對於我哋嚟講，佢其實係某程度上一啲社會基建啦。你亦都可以喺商界角度當得佢嘅其實一個即係微型企業，有啲甚至其實本身幾有錢，你可以當中小企啦等等。咁即係睇下你用咩角度去 tackle 去了解佢。咁但係通常因為 咁你哋而家有咩新思維 呢我哋新思維呢就係首先我如果講頭先嗰啲辦法呢，我哋喺返大學入面呢，就首先就唔好將佢擺咗落去一個部門嗰度做。咁、所以我哋就譬如連結咗即係社工啦、應用社會科學系啦、唔同嘅工程部門啦，例如電㗎啦、電機㗎啦、例如係消防㗎啦，咁另外加埋我哋即係設計學院啦等等，一齊去做一個團隊。咁就出去，其實呢一去做嗰個 project 嗰陣時呢，就變成咗唔只係譬如一啲 fire engineers 佢走去做防火測試，或者唔係淨係社工走去同人傾偈咁樣，而係幾樣嘢串連埋一齊去變成一個 project 去做囉。咁好處就係呢，好多時呢，其實我哋好多時做一啲就算科研嘅時候呢，嗰啲 assumptions 係其實唔同咗嘅。因為呢譬如啲 engineers 會同我哋一齊同埋社工走咗落區之後呢，跟住佢去了解啲人其實點樣去用嗰啲排檔，或者佢真正嘅挑戰等等呢，係同佢平時做嗰個火嘅測試嗰陣時呢，嗰啲 assumption 就唔同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叫做喺領域之間嗰個互補呢，就係我哋幾樂意見到嘅事囉。 其實好好奇咧，就係咧頭先 Alvin 講緊嗰啲咧，都一啲比較上好似係外部嘅，即係由政府啊或者係社福機構一個援助啦。其實會唔會話你哋係有咩新思維係關於佢哋根本性嘅改變咧？即係關於排檔佢哋自己嗰啲係啦負責人啦。 嗱排檔一個呢我哋首先呢個非常的複雜啦排檔個環境雖然可能好好細嘅。咁你話我哋係咪已經可以直接可以改變得到一啲譬如排檔嘅檔主啊或者食環署嘅 mentality 呢咁呢個即係嗰個心態呢梗係需要長時間去做嘅。咁我哋其實而家做咗第一階段之後呢其實嚟緊做緊一個開幕啦咁就又有一個展覽啦咁就希望跟住嚟緊就我哋開始揾咗第一階段有一啲做咗其實做一啲新嘅唔同咗嘅設計俾嗰啲排檔嘅咁大家再嚟再傾一傾咁跟住可能我哋又再改進咁樣我哋睇緊呢個係一個長時間嘅一個 process 嚟嘅一個過程嚟嘅唔係話聽日就改變到嘅咁樣我其實鍾意你問話即係相對話好多時我哋即刻就去諗一啲即係好應用式嘅一啲社會創新甚至嗰個可能係太過功能功利主義的話呢我哋譬如有一啲喺校內做緊嘅呢譬如我哋之前做咗一個工作坊就同16個學生呢做咗一個項目呢就係同信任有關嘅人同人之間嘅信任有關嘅正正就係回應頭先你嗰一點有冇啲根本性啲人本身嘅精神或者價值係應該我哋去諗一諗嘅呢好多時其實設計學院呢大部分我可以幾一概而論呢都有陣時比較直接就係譬如叫學生你設計一間餐廳設計一張凳設計一車設計隻戒指隻錶咁等等一下佢都係好多時係從嗰個功能嗰度先出發嘅雖然喺設計嘅方法上面其實就各門各派就有唔同嘅切入點啦咁但係根本上譬如係從呢啲價值上面着手呢其實比較少嘅上次我同一啲譬如大學二年班嘅學生做呢個項目嗰陣時呢我都覺得好好玩嘅呢就係佢哋完全被考起嘅譬如我哋叫佢你做一個物件出嚟佢嘅功能呢可以去創造一啲信任啦人同人之間信任或者去消除或者毀滅人同人之間信任啦或者去維繫人同人之間信任啦咁佢即刻就企咗喺度完全唔知點樣切入因為佢冇一個即係可以先入為主就燈就係咁嘅樣㗎啦咁樣嘅東西。咁最尾都做咗一啲幾有趣嘅作品出嚟其實我哋頭先講嗰個社會創新節27號嘅時候呢有個展覽咁佢哋其中一啲即係作品都可以大家睇得到。 嘩真係呢就好有意思下。咁但其實呢我入心底入面呢仲有好多好多問題㗎。因為大家仲記得我之前講過呢個社會企業嘅問題啦咁所以我頭先講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嘅。咁究竟呢個社會創新特別係你哋從嗰、那個有啲係從嗰個設計嗰個角度出發啦。咁同埋社會企業或者甚至同即係你知之前呢即係香港政府啦曾蔭權時期呢咁提到六大支柱產業嗰、那個當然最重要就係創意產業啦係咪你知道最近呢有啲國家領導人呢都咁講啦香港呢競爭力呢可能呢就係最缺呢就係創意方面咁亦都好多時間同新加坡競爭咁樣樣。咁究竟同所有呢啲嘢個關係係點呢咁我哋呢下一次返嚟呢再稍微深入啲去探討好嗎 喂，你哋無線啲劇集，淨係一樣嘢，就算你編到咁緊張，你就輸 Q 曬俾呢一個日本劇集，因為到最後人哋係有主題，你係冇嘅。 逢星期二、四晚上十點，逍遙遊，逍遙遊。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5444查詢。